外国媒体14号和15号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消息。中国香港的凤凰卫视、大公报、文汇报、中国的人民网、国际广播网、日本共同通讯社、塞内加尔的人民报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白都山建筑研究院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德国反帝论坛网站现场指导消息页上载了上述消息和金正恩同志对平城人造革场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尼泊尔的阿尔潘报和尼泊尔记者协会、尼泊尔记者主体思想和先军政治研究协会等团体网站登载了金正恩同志对经过改建转变成为我国养殖场样板标准的平壤养鳖场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上述新闻媒体登出了金正恩同志照片。